政权，声音有价，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曾经缴付任何 myradio 七月或八月节目月费的网友，而家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玉敏新书》。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翻嚟第三節啦。咁呢節提一提大家咧國際消息啦，就喺曼谷嗰度咧，就啱啱有即係大約個零鐘頭前咧，就有個炸彈爆咗，就喺大家香港人好 四面佛對開，係啊，嗰度即係好多人嘅、啊、平時咁、我哋有時都會去嗰頭嘅。咁嗰度有一間 Grand Hyatt Hotel 就喺嗰度附近，咁就都幾恐怖。咁而家話咧，當地嘅傳媒報道最少死27個人咁。咁就究竟係咩原因呢？咁嗱，你睇返過去泰國嘅呢啲所謂政治鬥爭呢，紅三軍、黃三軍、乜三軍都好啦，佢都不至於去到一個即係暴力啊，即係好暴力個邊緣，或者即係當然都有死過人嘅，但係就唔多，係咪？咁泰國喺成個東南亞國家，或者即係連同中南半島呢啲地方加加埋埋呢，佢都算過去咁多年幾十年呢，都相對一個比較和平，即係一個安定嘅一個，即係佢冇戰爭嘅，係嘛？即係你當然，你譬如你中南半島嘅戰爭啊，越高棉啊呢啲地方啊，越南高棉啊、遼國越高呢啲地方啦、啊、咁都係俾共產黨所控制啦。咁之前都有內戰啦，咁佢啊比較穩定啲喎，係咪？咁你菲律賓有啲菲共啊、馬來西亞咁都又係相對新加坡其實都比較穩定的地方嚟嘅，咁佢係一個佛教的國家咧，有啲人又其實都好友善嘅。其實我哋香港人好中意泰國嘅，即係我同我太太就一年起碼去兩三次，因為嗰邊朋友又多。咁但係即係而家去到呢、這個即係喺個鬧市裏邊出現一個爆炸，係嘛？咁而且死好多外國人添啊， 係啊，係咪？ 咁呢個對泰國咧個經濟咧，我諗係一個好大嘅打擊。 你講話泰國經濟咁，事實上如果睇近排咧，佢哋都嘈緊噶啦，即係話芭提雅、布吉啊啲啲，差唔多係咁耐以嚟啊，嗰、那個旅遊業最差嘅環境呢幾年嚇，咁特別係今年嚇，咁有啲人就歸咎咧係而家呢個泰國軍政府造成嘅，咁我未必一定同意，但係問題咧就係、是、你而家呢個局面咧，你泰國軍政府搞落去都麻煩嘅。因为你长期是这样的时候呢，你事实上你那个政府或者很多即官方部门的效率是越来越低的，处理那个应变的能力是越来越差的。那、你不通常世卫的军都做总统咩？是吧？不行的。 那你他都是由军人执政，他后来变民人执政，那你就这个服兵军人执政服兵。 你一个他信一个他信个妹，那你搞来搞来搞他们不掂，是吧？那你就是靠个军政府顶住咯。那但问题就是你而家成个国家嘅支柱，即系嗰个政治稳定嘅支柱，就喺泰王彭维蓬身上。咁、那个问题就嚟啦， 八十几岁， 泰王如果一旦 身体非常之唔好， 系啊，你一旦如果系呢个即系要走嘅时候，咁你而家下一代嘅皇室，你能唔能够镇住局面呢？咁呢个就 冇呢个威望。泰国人民系好尊敬呢位皇帝， 系啊。 就算泰国嗰啲唔同政党、唔同派系嘅，即系嗰啲政 泰王一出嚟就收声啊，全部。 即系佢都系，而且佢不干净噶嘛，又系嘛？咁所以即系头先台长个讲法系啱嘅。如果你即系我好多泰国朋友都系咁样，咁即系都系呢个睇法。如果万一佢 即係走咗啦，咁點搞咧？咁呢個係對泰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呢個係一個隱憂嚟嘅，絕對係。 嗯，因為你嗰個國家你係需要一個咁嘅最後仲裁者，去維持佢嗰個政治嘅穩定啊嘛。咁但係你一旦冇咗呢個人嘅時候，你個制度又唔成立。 其實你睇翻資料咧，即係今次呢個爆炸咧，即係呢個即係爆炸彈案咧，係近年來最驚人嘅一次嘅。譬如你今年年頭都試過啦，即係香港人好中意去嘅嗰、那個即係沙坑嘅廣場嗰、那個叫做咩 Panoramic 嗰度，咪又放過兩個啲即係嗰啲土製炸彈啦。咁但係傷人啫嘛。咁舊年四面佛都試過有手榴彈。 係啊。 咁嗰陣時就係嗰個政爭最激烈嘅時候，咁啊死咗三個人啦。咁另外就亦都有一次喺即係嗰啲反對派領袖，特別係嗰即係嗰次就嗰掃貼咧，帶住一班人去示威遊行嘅時候，又有手榴彈襲擊，咁又冇死人嘅，只係傷人嘅啫。咁就都有試過好多次嘅，咁最嚴重嗰次就係即係死幾個人嗰次咯。咁但係今次唔係喎。 佢而家新聞 今次話係直情係計時炸彈。 佢有呢個講埋啊，最新嘅講法就係話咧，佢有五個 kilogram 嘅 TNT 啊，黃色炸藥嚟嘅，即係好明顯佢呢個活動呢個行動本身係要導致嚴重嘅傷亡啦嚇。咁、所以係你而家即係世界都紛紛亂啦嚇，即係 咁所以咧睇翻呢個天津嘅爆炸咧，咁即係都有啲人啊，譬如而家講緊咧死幾廿人啊嘛，官方公佈， 你信就奇啦，真係。 咁 食嗰度死幾廿人， 有啲即係我哋睇到有啲網站咧，佢就去評估嗰個人數，睇翻即係成個即係爆炸嗰個周遭嘅範圍啊嘛，係咪？咁有啲人即係嗰啲所謂專家啦，佢大家去評估下就係喺一百米嘅範圍裏面咧，基本上即係嗰個爆炸嘅半徑一百米範圍裏面咧，你係冇人可以生還嘅。以佢即係而家嗰個爆炸嘅情況係咪？好多即係譬如你頭先講 TNT 啊，咁嗰日即係嗰個係兩噸喎、 啊， 大佬。 喂，你見到個蘑菇雲啊，大佬！ 第一次係三噸嘅 TNT 喎、啊，第二次係兩噸喎、啊，相當於我大佬，然後個覆蓋範圍咁闊，有乜可能死幾廿人啊？你話俾我聽，係咪？所以呢個真係草菅人命，呢個係一個即係非常之即係。大規模的一個爆炸，這個這個災難講緊即係死幾千人都不出奇喎，係嘛？咁你不可以話冚得就冚嘅喎， 但你都看到嘛，就係呢個共產黨的呢種思維模式，你幾廿年都不變啊嘛。就係你面對一個大災害的時候，特別是人為的災害的時候，你不斷係想掩飾嗰個真相，想不俾啲人知道。但你而家係一個互聯網的世界，咪仲係幾廿年前咩？你就係仲咁樣就拎起嗱，你開始引起呢個人民的反感噶啦嚇啊！咁但係個疑問就係點解會？ 仲有咧，其實我有個朋友同我講咧，嗰啲即係消防嘅官兵啊，傷亡慘重，但係而家冇官方報告。 好啊， 係咪？即係去救人嗰啲啊，佢消防啊，嗰啲官兵啊， 從來都係噶啦，呢個任何。 喂，傷亡慘重啊！你睇當年九一一， 九一一啊，衝殺嗰啲咪喺入邊，即係中曬招啦，係咪啊？ 喂，佢呢個勁過九一一啊！ 係啊， 係嘛？呢個勁過九一一啊！因为你个范围阔啊嘛，系咪？九一一就嗰两座嘢啊，咁样冧落嚟，系嘛？咁喺入边嗰啲人搞掂晒，系咪？咁但系你睇佢而家呢个范围几阔，所以呢单都系当然咧，呢个就一定系要靠民间去调查真相噶啦。咁但系官方就一定系会压制你噶啦，系咪？你如果靠官方去即係俾個真相你就真係好艱難。 艱難啦、啊。 但係民間可以做呢樣嘢。 但係民間如果你報而家就話你發放假消息咪有拉得㗎嘛。咁你大鑊啦真係。 咁咪用第二啲方法囉。咁你向海外發放消息。 香港發向香港發放消息。 但係我出口轉內銷 啦。係咪但係我始終唔明白一個問題就係、是點解你喺一個咁嘅人口密集嘅城市入面你要擺咁多噸嘅呢啲咁嘅氰化鈉？哎呀，睇落呢個即係英文就我先識讀咧，叫 sodium cyanide 啊，就山埃嚟嘅。咁有啲人而家有個講法啦， 會吹嚟呢邊。 哦，你唔好講啊！而家有啲人係圍緊噶啦。嗱，呢個而家開始有個疑問啦。第一樣嘢，如果落雨之後點算？大風吹之後點算？咁啊落根就落邊度咧？咁樣咁一個唔覺意吹落北京度咧，你都幾係嘢係嘛嚇？第二樣嘢就係而家啲人驚話，即係整落嚟香港呢樣嘢，我又覺得即係 過濾啦，即係我個人睇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你而家點解一個咁密集嘅城市，你容許擺咁多噸呢啲嘢喺度？你想做乜？ 即係講翻呢個啦，就即係愛經物喜啦，又係我哋都話講，你話我心軟又好，乜都好啦，係咪？又係呢四個字，你不能夠發生呢啲咁嘅災難，咁你啊抵佢死啊咁樣。這個我老實講我就講不出， 其實我們第一個聯想應該就是，如果這個事 情隔離 大我們這個在香港這裡，如果類似的 事件在我們周圍發生，你怎麼搞啊？就你不是說現在就會開心還是不開心，在我們周圍甚至在這個地方發生這件事，那怎麼搞？ 所以我那天說，如果你的人要捐錢的話，就是我自己就不會捐的了，那你就不要捐給他了，就是我曾經說過這些事，跟著有人說我呼籲人捐錢，跟著屌你老母黃宗文，唉，要聽頭聽尾才行，大哥，是不是？是吧？即其實我都會理解這些人的反應，就是很冷靜，是吧？抖你不要捐給他，是吧？咁你話我心軟又好，你話我即係咩都好，即係我哋落講反對捐錢，即係俾大陸嗰啲所謂災難咧，就唔係今日始噶啦。OK， 咁你有過好多人睇過， 特別係你嗰啲啊，點解你政府對政府嘅話死得嘅，係咪？咁如果你啲人真係覺得要捐，咁你就向香港紅十字會捐，係咪？或者你自己去現場實物捐助，係咪？咁但係捐錢就不必啦，係咪？你就只有會益佢嘅啫，係咪？咁但係就唔係話從一個即係詛咒佢，即係始終都係嗰句啦，係咪？我哋會諗下香港將來如果又面臨呢個問題，咁點樣？ 嚇！我真係唔知點啊！我真係唔知道，你香港邊有邊有邊度匿啊？ 啊！地方咁細啊，即係都係好大件事，所以即係。而家發生啲咁嘅嘢咧，真係好難講。咁啊，你睇而家啲互聯網威力好犀利嘅。嗱，而家喺網上見到嗰、那個即係泰國曼谷個爆炸，啲人走避嘅嗰啲咁嘅畫面。咁因為而家好簡單啫，手機咁方便，係咪？咁你譬如喺現場附近見到爆炸，咁舉機影咯，係咪咁？咁突然都好多人爭相走避啊！咁、那個威力有幾勁就唔知啦。咁但係而家講緊咧死二三十個人，係嘛？咁你都話咪即 係？但係最大鑊嗰樣佢喺個遊客區度嘛？ 嗰個遊客區嚟㗎。 就最你 話。所以而家嗱，我諗要跟住睇進一步嘅消息咧。我諗泰國亦都未必會冚消息嘅，係咪？咁但係應該死好多外國遊客嘅。 嗯。 咁呢個對成個法國，唔係仲有泰國嗰個經濟咧，就會造成一個好大嘅影響。 我諗個動機咧係咁嘅，個動機都係話你而家即係咁搞落去，你經濟差。啲人民嘅怨言又大， 但係做呢啲嘢人佢想達到啲咩目的咧？就係咁樣，好似你咁講，咁就令到而家個現政權國軍政府 係啊， 即係尷尬，係 啊， 咁啊慘啦！屌你，即係揾啲無辜嘅人嚟做工具， 咁嗰啲地方嘅政治有陣時 咁，所以香港政府咧都應該要發旅遊警，即係呢個 警示 啊，一定要噶啦，係咪？咁當然第一時間發生呢啲嘢，就啲人就會訪問旅遊業議會啊， 係啊，咩紅色警報啊，咁樣嗰啲咩啊？ 咁就政府其實就應該要即係個反應一定要快噶啦。咁呢個又係關呢個蘇錦亮事啦，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唔係佢遲啲摸撈喎，遲啲 旅遊專員係嘛？ 不過我睇而家網上啲相都相當之恐怖啊！我睇到啲相都相當之恐怖啊！ 恐怖啊！ 恐怖啊！相當之恐怖嚇！ 咁所以咧，即係唉。何處是樂土？ 香港啊， 香港都唔係啊，咩而家係香港係樂土咩？而家屌你！自從有咗個689之後，香港已經唔係樂土啦，係咪？你真係好難見到一個人好似689咁乞人憎啊嘛，係咪？所以咧，譬如你而家喺呢個時間啊，即係啊去。告我哋，或者下一步再告我哋非法集煽动非法集结，咁除咗对我个人啊，即系啊要打压，或者我哋可能都会造成好多困扰啊，咁但系你对个大局有咩帮助咧？请问，对你梁振英嗰个大局有咩帮助？ 唔系，可能佢自己有个主观感觉啦，佢就觉得咧，即系如果个社会反弹越大咧，就对佢连任咧就有相当之大嘅帮助，就喺。呢、這個習近平集中嘅心目中咧，就係、是、呢個香港咧，因為即係越嚟越緊張啦，政治矛盾越嚟越嚴重啦，就一定有一個強人喺度。嗱，我估個人嘅主觀願望就係咁樣嘅。 佢係強人咩？ 佢覺得自己係咁啊！ 佢邊一忽強？屌你性能力強， 肯定唔係呢個，我係知定唔係。 佢邊樣強啊？強人佢點強法先？佢係一個弱者嚟嘅，大佬係咪？好明顯就係一個弱者嚟噶嘛，係咪？即係係一個內心虛怯， 係啦， 係嘛？色厲內任，內心虛怯嘅人嚟噶嘛？呢個係好明顯，係咪？佢點強啊？強佢就唔會做呢啲嘢啦，大佬，係咪？哦，你睇主流媒體咪覺得佢強咯？屌你都冇乜人鬧佢，係咪？你上網睇下，係咪？屌你真係點樣強啊？佢有幾強啊？請問係咪？佢都好淒涼嘅。 我想他自己的精神压力相当大，这个人的精神压力相当大。即如果不是呢，他没理由去完见了张德纲之后回来，即是那副心情是这样表达给大家看。即证明他在这个上去之前呢，他精神压力是很大的。他去到了。 他又讲两句好听的说话。 对啦，他就说 嗨到震。 嗨到震。 真的。咁如果见咗习近平，习近平啊，你干得好，咁佢咪哇，要当堂出嚟，即系兴奋到啊！习近平，你睇嗰副面口会唔会同你讲呢啲嘢？ 哇，唔系咁咩系嘛？啱啱香港前喎，三环市地震喎， 系咩？ 系啊，四级地震啊！ 四级唔好严重嘅系嘛？三环 唔系好难讲啊，呢啲可能系 边个地方啊？ 可能系余震嚟噶， 系咩？ 湾区啊？ 湾区啲，我啲屋企人喺嗰边，我是后婆喺嗰边，我仔喺嗰边，大佬， 真系哇！今年发生咩事啊？大佬真系搞得咁咁鬼， 俾嚟睇下喎！嚟， 冇嘅，呢啲就你等我啦吓，就头先我讲香港落土呢个咧，就有阵时我都觉得系嘅吓，即系你。香港是除了政治之外，你冇乜大的呢天然灾害咁多年啦，系咪啊？即系好多都系基本上系人为嘅嘢咧，天灾比较少啊。唉，咁啊， 三藩市地震四级，而家嗰个报道系四级， 系啊系啊系。 咁啊，湾区边个位置咧？最近我睇咗一部讲加州地震嘅电影， 唔系最近嗰部电影人都睇过，最点咪最近都讲好似嗰部电影就叫加州大地震。 最近睇咗 个地震个嗰套戏个焦点就系个女演员个胸部震。 我最近我记得几一两个月前睇， 系咯吓， 一两个月前睇 啊，睇到睇到啊，有晒啦呢个。Sharp earthquake 啊嘛 ，right to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啊嘛 ，but there are no signs of injuries 啊嘛， 咁都好啲，冇受伤报告，但系四级嘅嗰个系， 唔系，但系你应该咁睇法啦，因为加州呢个喺嗰个地震带度啦，即系而家最惊就唔系啲地震，系惊系余震啊，即系震咗之后有一单大嘅嚟啊，唉。 呢、這个就系、 是、七月尾嗰阵时候，英国独立报有篇报道话，即系有专家话，三藩市随时会有大地震。 啊，呢个唔止喺今年讲，呢、這个其实系一个即系几廿年来大家担心的。 最近咧，我细仔咧就成日好担心加州地震。 嗯，即系自从睇嗰套戏之后。 咁亦都唔係嘅，佢成日講嘅，因為嗱，我細仔而家唔喺美國嘅，咁但係佢大佬喺美國啊嘛， 係 咪？咁佢就成日好擔心嘅，即係又係好似睇咗即係呢啲咁嘅相關嘅報道啊，咁即係話呢個every 140 years 係啊， 呢個計呢條數啦，係咪？咁所以。就好驚，成日講咁而家計到差唔多啦，咁樣叫個大佬啊，你唔喺美國啦，咁樣咯。 翻香港，翻香港， 翻香港就慘過地震。係啊，你都去睇到慘過地震，我而家話俾你聽，我哋喺度冇計，慘過地震。慘過大地震，唉，真係地震嗰個係天災，香港即係人禍 啊！ 屌啲人禍仲勁過天災，係嘛？天災會停噶嘛？係嘛？屌呢個人禍真係，唔知維持幾耐噶嘛？所以 係啊，即係頭先你講話天呢個人禍咧，真係維持幾耐咧？特別係頭先提到我天津呢個大爆炸咧， 咩又係人禍呢啲？ 你而家就好多開始有好多推測啦， 就第一樣嘢，頭先我哋講過呢啲咁嘅氰化鈉 sodium cyanide， 其實過嚟做咩咧？咁而家有個講法就係我哋其實係做黃金嘅，煉黃金嘅。咁、原來你煉咁多黃金咧，我係頂住中國嗰、那個即係所謂貨幣嘅呢個資產度。咁最近咧又呢個人民幣又即係開始貶值啦。咁大家好多聯想啊，就係、是、跟住你再諗下呢啲嘢。又同呢個中共近排嘅呢啲咁嘅權力鬥爭有冇關係咧？咁樣嗱，越諗落去咧，你就越即係、就是、越多呢啲咁嘅思緒出嚟啊！嚇，咁你就會 驚 嚇，驚啊！真係驚啊！真係驚啊！嘛嚇，你咁搞落去，哇！用乜嘢癲起上嚟啊？有條勾突然間啫，唉！咁所以我覺咧，我覺得咧，呢、這個六八九咧，你都唔好開心咁耐啊！嚇，即係特別係咧，要俾個中局你啦，你就唔好係輕易咧就走去。即係去跟邊個入邊嘅領導人嚇，你最好自己咧醒定啲嚇，就唔好喺度搞嚟搞去。 咪而家其實你可以預見嘅，即係佢啲政敵或者佢啲仇人就不斷去督佢灰 嘅。係啦，你梗係走上上邊噶嘛。 係咪大家都有條線？你又有咩線？佢 都淨係你有啊！而家又 佢又有咩線？佢又有咩路？唔緊有條黃泉路，可能係邊個嗰條係黃泉路？ 係啊， 係嘛？即係你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嘅時候，即係其實佢都真係。啊，危危乎嘅，系嘛？你话而家啲友督唔督你啊？督硬你啦！边个可以埋到身讲到嘢嗰啲，一定系讲你衰噶啦，系咪？咁你可以做咩啫？你上到去见到领导人就要必恭必敬，系嘛？最叻就去到访问任何一笪地方就唱衰香港，咁啊搞掂啦，系嘛？咁你仲有咩可以做啊？系咪？咁然後即係嗰啲中國領導人係咪係咪真係視你為即係、香港嗰、那個即係統治者係一個即係最優秀嘅係咪值得信任嘅係咪真係咁呢你自己心知肚明嘅。仲有政治呢樣嘢呢真係冇時間係冇意義嘅、今時又唔同往日此一時彼一時。當時點解會俾你做？咁當有當時嗰個客觀嘅原因啊，同埋有啲主觀嘅因素咁啊。今時今日要叫你撲街唔家產，亦都一定有一個道理喺度嘅，係咪？總之你個權力不是來自人民，而係來自呢啲極權主義者嘅話，你基本上就係奴才，係咪？你做奴才嘅時候就係、那個主子就控制你嘅生死。是 咪、 我哋自由过你，系咪？讲句难听啲，即系你而家好得戚啦，系咪？搞到咁多嘢咁啊，我哋呢啲都系俾你即系吓需要即系迫害嘅人，咁你可觉得好有型啦，系咪？咁但系我觉得我自由过你好多，咁啊，因为你作为共产党嘅奴才，系咪？你个主子就可以控制你嘅生死，系咪？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咁啊几凄凉呢度？你边有自由啫？系咪？咁於是你咪揾其他人嚟，即系出氣發泄咯，系咪？成功唔關你事，失敗一定入你數，系咪？一定系咁噶嘛？成功你就要善盡善到呢個中央啊，對香港如何如何，所以我哋成功，要失敗一定入你數啦，大佬，系咪？香港有咩變？有咩變化？而呢個變化，即系共產黨而家嗰啲。即系当权派觉得佢唔愿意接受嘅，咁啊，梗系入你数噶啦，系咪？唔入你数咁系咩数啊？系嘛？ 咪仲有呢条友喺度而家搞嘛？就是、想搞到成个呢啲建制嘅入边咧，系充斥佢嘅粮粉，充斥住佢嘅支持者嘛。但系无奈你嘅支持者个水平低，入到去就唔系做啲正经嘢。系嘛？搞埋晒呢啲咁嘅烏里馬叉嘅嘢，你身邊嘅人幾多人俾人定罪、俾人拉，因為醜聞要離開，你真係數下，係咪啊？所以呢個人咧，即係基本上佢係破壞緊香港成個管治文化嘅，即係甚至連嗰個社會嗰、那個即係、那個那個結構啊，社會嗰、那個嗰、那個凝聚力咧，係俾呢個人咧係完全一鋪打搞掂曬嘅。你喺你谂下，呢个人未上嚟之前，你有冇啲爱字堆嘅人？你有冇啲李思嫣？有冇呢啲咁嘅 即係出嚟 啲藍絲， 藍絲嚇、啊、出嚟喺街頭廿 要揾啲黑社會著線白色衫，心口貼尖五星旗，後邊編 number 係嘛，戴頂帽，跟住喺嗰個六一八嗰日齊集喺度，粗口爛舌喊打喊殺係嘛，咁啊周庸領導，仲要係嘛，嗰啲咩人嚟嘅啫？嗰啲全部都係爛仔， 係嘛？你香港有幾時試過係用呢啲咁嘅手段去對付呢啲咁嘅， 即係用到呢一招就已經係即係好好點講啊？ 三年零八九月嗰陣咯， 係 勝利有咯， 勝利有冇計噶啦，已經係等於完全冇橋。咁即係一個政權去到咁樣，係嘛？咁係咪即係息禮內任，日暮途窮，準備收工？好啦，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不多啦，咁今日就禮拜一，咁啊禮拜四希望可以喺度做節目啦。 唔係希望， 屌你還壓，點解講成還壓兩個禮拜？ 點解講成咁啊？ 還壓兩個禮拜，屌你拍你入去兩個禮拜先，屌你有你冇你，一上法庭過堂先，屌你不准擔保掟入去呢、這個即係。 咁但係有律師做噶嘛？有律師嗰日陪你去噶嘛？咁啊即刻申請嗰、那個即係保釋咯，係咪啊？你而家去到咁就即系另外一回事。 今日有记者问我：，你担唔担心？因为呢单嘢就冇咗个立法会议。我话你 make 唔 make sense 嘅大佬？屌你问埋啲咁嘅问题，屌你！ 你又咁好气度， 屌你真系想唔闹你都唔得。屌你真系，喂咁样就冇咗个立法会议员嘅职位，咁屌你咩？你都准备移民啦、啊，你唔好做记者啦，系咪？屌你咩？你话几香港啲记者水平几低啊？你话真系？ 你而家咁好脾气啊？俾著我 今日我聽十幾個同十幾個記者講電話，屌你！我真係已經好好氣噶啦，幾乎應該錄定音咁播俾佢聽就得噶啦，係咪？屌有一個仲問得奇怪，真係你咁聽日咩程序啊？聽日會唔會唔俾你保釋啊？或者聽日會唔會噏埋嗰啲？唔係，聽日你會唔會踢保啊？我屌你！有一个问你听日会唔会踢保？呢个《星岛日报》记者，我真系晕晕地。我踢咩保啊？听日落案检控你，系咪？跟住就要上法庭。 嗰条记者肯定又冇睇嗰条 咩保啊？我话嗰个正式落案，嗰个唔系踢保嘅，嗰个弃保潜逃嘅啦。屌你， 嗰个同政治立场冇关嘅嗰件事，系因为做呢个记者完全冇睇嗰单新闻，就打电话问你啊。咁你又已经好脾气噶咯，即系俾著你。 今日一个仲有呢个系香港英文副报嚟，即系Hong Kong Standard 啦，咁啊问一大堆嘢。Will you report to the police in the morning tomorrow? 咁又話咩 ？How do you feel at this moment? 咁我話 I am cool。 誒，三個字，好美式，好美式嘅答法呢個。 I am cool。答完咧，跟住佢都好啊 ，Mr. Wong, thank you for your reply. All the best. I am cool. Okay, bye bye.